1857.5美元，卖出价1859.1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1，跌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空缺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食物环境卫生署招聘公务；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教育局招聘兼职高级项目主任，是负责教育心理服务九龙二；还有资讯科技资源主任、资讯科技资源助理、教学助理，分别是文凭程度、预科程度、会考程度，还有杂工。环境保护署招聘外展统筹员，是负责减废及回收；房屋署招聘建习土力工程师；投资推广署招聘高级副总裁家族办公室、高级经理市场推广及传讯；创新科技署招聘兼职行政助理；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招聘临时文员，负责泳池。另外还有泳滩季节性救生员训练计划，是2022年的泳季。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和非公务员职位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一起走过， 因为艳阳天，我觉得陈秀文在这个电视圈里面创造了一个秀考神话。 对于我来讲，在我人生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来的，因为篇幅这么长，虽然都是过关斩将，但是你不同的情景，你写出来不同的情感，给我有发挥的空间，一路演一路学，都学了很多东西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杨少雄、宝佩瑜还有我陈秀文一起走过。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要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国剧830强势呈现《乔家的儿女》。 乔一成撞到黄一丁在路边摆卖，黄一丁叫乔一成千祈唔好同乔三丽讲，因为佢想同三丽搬出嚟住。 国剧830《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830 Facebook 专页。 第八届全港运动会就快到啦！港运会有8个比赛项目：田径、羽毛球、篮球、五人足球、游泳、乒乓球、网球同排球。市民而家可以报名参加运动员选拔，唔好再隐藏实力，代表自己嘅地区参赛，展现不一样嘅你。快啲嚟报名啦！详情可浏览 hongkonggames.hk。 西杰，我呢身打扮得唔得啊？ 哇，得到秘啦，瑞文，成只青椒咁企喺我面前喎。 乜嘢啊？你唔觉得我呢个造型好清新，充满大自然气息嘅咩？ 咁就啱啦，我请嚟咗圣雅各福群会 Green Lady 项目嘅代表，倾下点样着出靓靓二手衫。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山艺教练刘志宏教我山野急救。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卢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我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2021年11月12日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又有我们上次的拍档，我是周志恩，在我对面的有 Hello， 我是黄仲渊 Mills。 嗱咁咧，我哋今日呢一集咧，我夠膽講咧，唉，我真係冒住呢個職業嘅風險啊！必須要講嘉賓我請嚟嘅，我一路都好想同佢一次合作嘅，因為佢係一個好特別嘅嘉賓啦，一陣間我哋都會再講簡單介紹下佢啦。咁但係一路都苦無機會，諗唔到有咩位置可以即係嚇同佢一齊合作。咁今日終於咧諗到呢一個咧角度去同佢一齊， 同埋敲下梁敬國唔喺度咁嘅啫， 梗係啦，梁敬國喺度咧，我唔敢做呢啲題。可能咁各位先讲定声先啦，各位听众，如果你哋系一啲比较即系听到一啲关于性啊、性别啊呢啲议题咧，系会有少少起鸡皮啊，有特别大嘅生理诶心理反应嗰啲咧，咁你记住继续听落去啊。 系啦，同埋系啦，如果再想听清楚啲嘅，听 archive 都可以听多次咁嗰只 啦。系啦，嗱，咁咧今日咧，我哋嘅嘉宾咧叫 Jeremy Tam 啦吓，咁啊介绍下，一间介绍下佢啦。咁我哋嘅题目咧叫意识香港，意咧系奇异嘅意识咧系颜色嘅色。嗱，香港成日都俾人认为系一个好开放嘅社会， 国际都市啊， 好厉害啊。咁但系其实咧，即系我谂。我哋而家即係再睇翻咧，同好多我哋識得嘅亞洲區，嗱，我唔講歐美地區啦，亞洲區城市去比咧，原來好多地方都比我哋咧不遑多讓嘅。嗱，咁所以咧，我哋特別揾一個咧，我形容係專家啦嚇，因為佢咧做好多網誌啦，亦都有佢自己嘅節目啦。咁啊 ，Jeremy， 咁啊，佢做好多關於啲性啊、性別啊各種議題，亦都訪問咗好多嘉賓嘅。咁啊，我唔敢叫佢啲嘉賓嚟啊。亦都佢啲議題咧，啱聽下佢講啊，分享下先啦。Jeremy 你好， 你好 ，Hello， 大家好。 喂，咁啊，一嚟到咧，問一問先。喂，你嗰、那個嗱，我哋唔敢開你嗰個節目名啊，當然。咁但係咧，我睇翻你做嗰啲即係節目咧，短好短嘅時間裏邊咧，都訪問咗好多得意嘅嘉賓。其中有一啲咧係都幾，我形容都幾大膽嘅，即係裏邊咧可能牽涉到一啲咧喺道德上面嗱，我唔知啊，即係嗱，聽眾有可能雞皮起㗎啦呢個時候。咁裏面呢譬如啦吓有啲呢我讲啲冇咁即係口味方面比较 ok 啲嘅先吓、譬如会访问一啲呢关于女性主义咁啊呢个好冇乜问题啦、我估。另外甚至乎呢讲一啲开始入啲肉啦譬如电团舞唔知听众知唔知係咩嚟啦即係呢个 tracking。简单嚟讲就是不停喺度摆动佢嘅 下半身啊嗰、那个屁股嘅位置。咁 其实呢韩国韓國嘅 女團 K-pop 女團有時都會有一小 part 是 會有呢個元素， 係有呢個元素啦，係啦。 咁啊，呢啲咁樣嘅嘢其實咧喺香港咧都係好小眾嘅喎。 係，阿 Jeremy 都自己話好小眾。 係啊 ，Jeremy 點解你會訪問或者你會做呢一啲咁樣嘅，即係同呢啲人傾偈？你點樣緣起？你點會諗到呢啲嘢？ 其實一開始就冇乜特別嘅，即係其實我有個同個朋友睇完戲咧，就佢就有。開始講起自己一啲經驗，咁佢經歷咧就係關於玩呢個交友 app 嘅，咁玩交友 app 就大家可以想象到好多會識到唔同嘅人啦，咁亦都可能會有一啲比較香豔啲嘅場面啦。咁其實佢就話佢有好多故事可以分享，咁對方呢個朋友就係女仔嚟嘅，咁我就聽完之後我就覺得哇，其實都好多呢啲故事其實每日都發生嘅。咁但係其實大家就未必會喺一啲好公眾嘅平台去講去分享咁樣，咁我就有個主意就係話，即係自己開一個節目，咁就去做一啲訪問，咁就可以訪問啲唔同嘅有唔同啲特別嘅經驗嘅人啦。咁就好似頭先咁樣講話，有交友 app 嘅經驗啊，有一啲跳舞跳 tracking 嘅朋友啦，或者可能女性主義嘅朋友啦，或者甚至一啲係講香港風月方面比較有經驗的人去分享一下，其實就是想即揭示一下而家社會其實係喺性嘅方面，其實係有啲咩特別嘅地方，或者點樣咁樣。 不過即係我諗大家都應該大部分，我覺得都而家開始都會一定會有呢個印象，就係香港係國際都市，但係咧對於講性啊，或者一啲都唔話性，係一啲稍微多啲禁忌嘅議題啊，或者係一啲咁樣嘅活動啊，基本上咧大家都好退避三舍嘅。 系啊，大家都好好避忌、好顾忌嘅，即系例如你咁睇啊，即系可能搞运动会咁都已经可能口诛笔伐噶啦，即系嗰个情况就会咁，系咪？咁所以啊，其实即系点解会系咁咧？其实你好似头先阿周 Sir 讲啊，比较喺好多唔同嘅亚洲地方，如果以经济嚟讲发达嘅情况，或者系叫做。中西文化嘅冲击会多啲，其实香港应该系好多嘅，其比起其他嗰啲，但系偏偏咧，你可能比起你话，大家我谂去旅行都知咧，泰国、日本、韩国、台湾其他嗰啲咧，都其实都可能争好远。 我觉得系嘅，即系譬如香港咧，你无论由教育甚至去到文化咧，其实都比较少会接触，即系关于性嘅嘢。甚至我訪問一啲譬如 LGBT 嘅界別嘅人士啦，或者好簡單講 twerk， 香港係冇一啲正式嘅 twerk 嘅比賽嘅。咁我嘅嘉賓咧，佢想要去參加一個國際嘅比賽咧，佢要專登飛去台灣參加台灣嘅比賽去出線。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覺得香港係即係無論教育好文化好，可能即或者你問 LGBT 嘅朋友，一啲比較年輕啲嘅朋友，可能佢哋接觸一啲咩嘅媒體啊，或者可能啲電視劇，而家喺 Netflix 都好多係即係一啲 LGBT 主題嘅電視劇咁樣嘅，都係要接觸一啲外國嘅資訊。佢哋先得到嗰啲知識又好，或者嗰個文化都好，其實好多時候喺外國嚟咯，就唔會喺香港嗰度發展啦。 唔係，我自己喺學校都有搞性教育咧，我都有一個體會就係咧，正正就因為咧好多年輕人咧，尤其是佢哋嘅性知識或者性觀念咧，其實係嚟自網絡世界，或者嚟自一啲咧即係當然有啲部分我成日用就係良莠不齊呢個字啦，裏面可能有好多甚至乎錯誤嘅性觀念啊，譬如最簡單啊，好多時好多男仔都會以為咧，即係女仔欲擒故縱啊，其實咧其實佢喺度 say no 嘅時候咧，其實佢心裏面是 yes 的啊，身體最誠實，好多時大家就攞一啲咧，即係所謂一啲日本啊電影啊啲性幻想 cap 圖，然後大家就當真嘅，即係我自己睇翻好多呢啲咁樣嘅。即故事啦，但系又好老實講，喺學校做性教育咧，係通常傾向保守嘅。你去到某啲尺度咧，你會擔心好多嘢嘅。擔心可能各個學生佢嘅宗教背景啦，或者佢甚至乎家庭本身會唔會有一啲反對嘅聲音啦。即係你可能講某啲議題，哇唔得嘅喎，一講出嚟咧，阿媽知道就真係投訴阿 Sir 嘅咯喎。咁於是乎咧，其實大家就算你話揾機構入去做，好有經驗嘅咧，其實好多時我哋做到，我都試過做，甚至乎做大人嘅training 啊，即系讲紧系做老师嘅性教育 training 咧，我都试过。其实咧好得意噶，佢哋咧系好多嘢都未听过噶。我哋老师啊，或者甚至乎系做 trainer 嗰班人本身好多佢哋，譬如可能 tracking 可能已经未知系咩嚟，交友 apps 咁，我唔开得啲名啦。可能佢连啲 apps 名都未听过嘅。咁于是乎，当佢譬如做辅导啊，嗰嗱呢度我要澄清啊，我唔系要叫啲学生或者叫啲年轻人要识嗰堆嘢。但系当佢哋本身已经每日接触紧嗰堆嘢嘅时候，而我哋反而咧系冇俾到一个适当嘅指引俾佢哋，因为我哋都唔识。最简单，我试过以前做嘅一次即系 training 咧，即系 train 啲老师嘅 training 咧。我发觉原来佢即系呢个都讲紧好几年前噶啦，佢哋系唔识得咩叫收兵嘅。嗱，呢个我非常惊讶，呢个大约五六年前，但系嗰阵时已经其实系好多人讲紧，即系啲 terms 佢哋唔会识，啲潮语唔识。嗱，呢个都算。头先讲交友 apps 咁五花八门唔识都算，但系譬如啲学生佢哋好多都已经睇咗一段时间嘅一啲嘢，佢哋其实原来系毫无认知嘅。嗱，咁呢啲位置咧，我自己觉得咧，香港搞性教育咧，系因为当我哋本身我哋 input 我哋呢班。成年人嘅 input 咧，其實因為我哋都真係老實講啊，都係傾向保守嘅。我哋平時未必會睇嗱，我哋啲咁正經嘅。如果唔係今日你做呢個咁樣嘅節目，我都唔 得意 冇辦法，我都唔想。咁但係其實即係亦都老實講，我哋未必有呢、這個即係經驗嘅時候咧，我哋好難做到一啲好嘅輔導。而我好記得有一集咧，嗱、這個可能阿 Jeremy 都可以講講。我好記得有一集你係訪問咗個精神科醫生。佢講到即係好多唔同嘅，我記得佢講過最大嘅性器官其實係個腦啊， 個腦 係啊，我覺得嗰 某一位教授嘅名言嚟，我都唔記得咗個名啊。 吓、啊。即系我觉得其实我唔知同唔同意，其实譬如我唔知你自己本身你啲性观念啊、性价值观啊点得翻嚟？ 我觉得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你谂翻以前咧，其实主流媒体咧系会比较多讲性嘅， 嗯， 即系我嗱，当然啦，我唔系读传媒噶啦，即系我唔系研究呢方面，咁但系如果你而家好简单谂翻。以前報紙有風月版噶嘛，即當然啦，風月版嘅性知識唔係一啲好正統嘅性知識啦。咁但係至少你都可能會會接觸多少少。又或者以前都可能會經過某一啲戲院，都仲有三級片嘅海報喺出邊噶嘛。咁即係其實甚至我哋講緊，譬如可能睇 Yes 咁樣都有一啲專欄啊，Miss Sex 咁樣。即係其實喺主流嘅媒體都會仲會有呢一啲。呢啲版面咁样啦，咁其实可能我以前嘅时候咪就系睇呢啲咯，接触呢一啲咯，咁我都仲系出世喺未有得上网嘅年代咁，咁但系而家就反而系冇晒，主流媒体冇，咁可能大家去到那个风气就系话，我去西九龙中心见到出边林长坤画咗一幅比较性感啲嘅漫画。咁都覺得啊，其實唔係幾好嘅。咁其實所有主流媒體好，出到街好，你完全見唔到呢啲嘢。咁但係其實大家睇緊啲咩啊？大家開個 Instagram， 咪全部喺度睇嗰啲我哋講得俗啲啊，叫做 J 圖區啦。嚇、 嗯， 即係可能睇一啲性感啲嘅女仔嘅相咯。又或者可能有一啲比較私人啲嘅，我哋叫 TG Telegram 嘅 group 啦，咁可能大家成班男仔喺度交換下相啊，我哋再講得唔好聽，即係再風月啲嘅，可能交換一下一啲風月嘅資訊啊，咁即係一去就已經去到嗰啲位置，咁其實我覺得係有個我都唔知點形容。 入藝術館睇啲裸體雕像係要加快樹葉㗎嘛，一路都講緊。即係我都同意，或者我都明白呢一種狀態。甚至乎我哋睇 Netflix， 譬如有一套而家都好多人睇緊啦 ，Sex Education 啦、 嗯。 即係好老實講，如果喺嗱，我唔好用呢個香港大氣電波尺度去諗啊。但係譬如呢一套即係講緊，其實佢裏邊係講緊一啲年輕人喺英國嘅故事啦嚇。咁、 嗯、 就好多唔同嘅性嘅經驗啊，各樣嘅嘢咧，你都唔好講緊佢裏邊咁誇張嘅一啲情節或者裏邊嘅一啲片段咧。我想如果在香港任何一个主流传媒拍，我想他十分一，你见到香港的电视台试过拍一些不知道性在有什么什么、啊、又不知道性什么总之有个性字的那些劇集呢，通常呢其实呢就一定是起闹劇来的，即是不是喜劇，是闹劇，一定在里面就有甚大量的笑料，然后呢去遮盖了那种讲性的味道。老實講唔怕講啦，我哋港台自己都係啦，《性本善》以前我哋細個都有聽過睇過啦。 我真係完全啊，周 Sir 一講嗰時咧，我個腦就係諗緊話，喂，好耐好耐以前有《性本善》，其實佢已經好直接地，而且係公開地去做去講呢件事。其實嗰時大家睇到普通，我仲記得咧嗰時自己年紀都細，我仲記得有一集咧係話講緊咧一個學生跟住話去買避孕套，跟住個兔子咧講到走曬音咁，避孕套即係類似咁樣嘅，即係嗰集我記得係好好笑嘅。跟住講自己又要咩推牆獎啊，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情況，懷疑自己有啲咩問題啊。我覺得以前做呢啲嘅时候，真係反而会有，因为我头先大家倾緊嘅时候呢，我喺度諗緊啊，再上一套係有记得係有关于性嘅议题，而唔係闹劇，唔係笑嘅，係几时都真係冇乜印象。 係喎、啊、大家都冇印象㗎呢啲。即係香港本身我叫做将成个区域啊，一系就完全放棄棄守咗佢，或者咧就即係結果就全部海外啦，不論係東洋或西洋啦，我哋啲資訊全部嚟自呢啲地方，而我哋調翻轉頭咧，就話緊咧嗰我哋嘅年輕人咧，其實啊，你吸收咁多啲不良嘅資訊，咁我就想問啦，有冇啲良性嘅資訊喺度有存在緊，俾佢哋去做一個即係對抗或者抗衡嘅咧？咁如果係咁嘅話，嗱，我哋亦都知道個成個社會環境咧，其實變得好多。嗱，唔好講咁遠啦，我哋淨係講互聯網呢件事。互聯網而家多咗好多寬頻啦，而家就5G 添啦，即係啲簡單嚟講，啲片係越嚟越高清，亦都越係啦，亦都越嚟越容易拍片。嗱，於是乎就出現好多問題，譬如啲年輕人 都其實年長我都見過嘅，不過年輕人比較多，即係佢哋冇乜人去話俾佢聽咧，原來性有道德嗱，唔係話嗰種道德，係講緊譬如拍片嗱，即係大家都聽過娛樂圈以前試過好多呢啲咁嘅事件啦。其實海外香港度度都有嘅，但係當我哋香港有呢啲故事嘅時候咧，其實你會發覺大家一種獵奇嘅心態咧，係停留咗一個好。即係我形容係幾未開發嘅嗰件事，而我哋就成日喺度講緊，哇！你班人咧，其實咧就完全對於性觀念就好反濫啊咁，即係我哋為道之士咁鬧佢。喂，俾翻啲正確嘅嘢俾佢哋睇，或者 update 翻而家個世界發生咩事，唔係更加好咩？阿 Jeremy， 你點睇啊？ 即係你會唔會係講緊一啲可能流出啊？即係一啲咁樣嘅事件，咁我都覺得，即係我哋其實都有討論過，佢同埋一啲嘉賓都有討論過，即係其實大家會變咗係用一個好獵奇嘅心態去分享去睇啦，就好難話會考慮一下，即係對方其實會唔會？即係我覺得咧，因為你太 distant 啦，成件事，即係好似彷彿我只不過係上網見到一啲影片啫，咁唔關我事嘅。我分享俾其他人咧，亦都傷害唔到其他人。咁但係其實大家可能冇考慮到當事人嗰個處境。我覺得係好，因為好多主流嘅媒體唔去講嘅時候，大家就自己喺私下咁樣去分享。咁我覺得係好難判斷啱唔啱嘅。其實即係睇嗰啲人就覺得。純粹是開心咯，開心 share 咯，我哋成日嗰個 term 就係、是。 你有一集就你一集係講緊咧，啲人喺條街度去，甚至乎有偷拍噶嘛，我有啲印象講到，即係啲人覺得偷拍咧，嗱當然啦，我哋會見到好多啲 poster 宣傳，大家要唔好雅人啊，要呢啲嘢見到就挺身而出啊咁。但係其實同一時間咧，對於嗰班拍攝嗰班人咧，我哋嗰個教育或者我哋即係話俾人聽嗰個性別。同埋身體自主，其實唔係淨係你去偷拍人哋，話人哋本身嘅身體都要受尊重呢樣嘢咧。嗱，學校裏邊咧，我必須要講，我哋真係要做，同埋我哋都有做。但係其實咧，同個社會風氣去對比咧，真係遠遠不及。嗱，咁啊呢一節咧，我哋咧話一輪嘴講咗好多啲好正經嘅嘢，死啦！我哋原本係咪應該講呢啲嘢咧？不過唔緊要，我哋聽咗只歌先。 第二節嚟啦，因為要襯翻呢首歌嘛，呢 只歌比我哋仲正經。啊，嘉賓揀嘅羅文嘅《孔子陽》。 孔子陽非禮勿視，孔子陽非禮勿聽，孔子陽。是自由性本爱，谁会好一天变坏？谁会凶恶变善良？要靠你取向决心，自神就到因果有天报。无欲会感自由，无求便没有了争斗。无尽的私心爱欲，徒令世困互动，最怕你歪了本心，是神就到因果有天报。如游戏胜出，请你付出；有结果，因你付出。守规则讲道理，如若你胜出，不去付出，有结果不理后果，惩罚你。最怕你歪了本心，是神就到因果有天报。 孔子若非礼勿视，孔子若非礼勿听，孔子若非礼勿言，孔子若非礼勿道，孔 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习近平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和世界及亚太各成员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习近平提到经济技术合作是亚太经合组织重要合作领域，应该加大投入力度，确保发展中成员从中受益，为亚太地区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他强调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融合而不脱欧，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股市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992点，升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55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3.83，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8，人民币6.382，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兑美元0.731，新西兰元兑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71美元，卖出1861.5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干燥，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明天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干燥，日间相当温暖，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终审法院就住丁权咧裁定咧丁屋政策合法合宪。乡议局当然委员林国昌： 边场官司都唔应该打嘅，合法传统权益受《基本法》40条保护，不嬲都系咁行开。 本土研究社嘅成员黄少雄啊， 判词入面咧写得好清楚，政府有全面嘅权力决定丁屋申请批或者唔批。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基于更多的科学数据，世界卫生组织确定了空气污染是全球最大杀手之一，每年夺去大约700万人的生命。因此，世卫在9月下旬收紧了空气质素指标。空气中的污染物除了有山火、沙尘暴、火山爆发等天然因素之外，最主要的源头是汽车、飞机、轮船、发电厂等等，这些都是和化石燃料有关的。世卫选择在这个时候公布新指标，可能是考虑了在10月份举行的全球气候峰会，因为空气污染和气候危机既然都是由化石燃料引起的，所以当各国领导人在峰会商讨气候政策的时候，自然应该一并考虑取缔化石燃料对改善空气质素的角色。这样一来，减碳以至零碳就更加顺理成章了。将化石燃料标签成恶魔其实并不完全公平，因为过去全球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化石燃料这种高度浓缩的能源。相反，有一种造成空气污染但是就百害而无一利的商品，就没有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没错，就是香烟。 有雜誌的研究說，2019年全球因為吸煙相關疾病而死亡的人數高達800萬。除此之外，吸煙引起的健康惡化、公共醫療開支增加、生產力下降，甚至引起的火災和對非吸煙者的滋擾等等，都是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奇怪的是，全球除了喜馬拉雅山小國不單禁止香煙銷售之外，其他國家地區都未有跟隨。這個是因為政治領袖們看不到房間裡的大象，定抑或是屈服於煙草商的死纏爛打和煙民的不理性反對呢？各種原因真是值得深究。藍地球，梁詠武撰稿。 色無限 FM 92香港電台第一台， 色無限， 色無限知識。 熔斷機制是通關的核心問題，內地的角度為了確保和香港通關不會引來額外傳播的風險，當然是很嚴謹，所以大家就要坐下談。 政府正和內地當局商討通關，最新進展是怎樣？社區再次出現確診個案，對通關會不會有影響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高福慧、李文，今個星期六請來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月12日星期五晚的广东广西，今晚的题目呢是意识香港啊。刚才呢，我们在出面呢录音室以外呢，我们在这里 check 的时候呢，当然呢比在我们现在开麦更加精彩。这个大家都预计到。因为有很多东西呢，我们即是在公大气电波里面呢都的确是有些禁忌未必可以讲到出来。但呢我记得呢刚才我们讨论到一个位置呢，Mills 和我都很多想知道啊。即系我哋都唔系好熟悉啊，就系讲到交友 app 啊，系嘛，阿 Mills 系啊，嗱，因为咧，其实我谂我哋嘅年代咧都有交友嘅 pen fan 算唔算啊？ 唔系，我有 ICQ 嘅，我必须要讲下。 系啊，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嘅情况啦。咁就即系而家好兴啦，就交友嗱，我得意嘅地方咧就系、是、我嗰日咧有一日做 training 咧，即系讲紧就系话啲唔同嘅 generation， 大家应该点样去融合，类似咁样啦喺公司里边。咁当中咧我就show 咗几个交友 app 嘅 icon 摆咗出嚟，问佢哋有冇咁嗰只啦。咁当然啦，有几个后生啲嘅就即刻即系。你見到佢個樣咧，就哇，我知道啦，咁但係唔講啦，即係幾大大家唔舉手啦。咁跟住咧，其他即係當然上一輩嗰啲咧，佢哋就唔係好知啦。即係我唔相信佢哋對呢方面冇興趣，只不過唔係用交友 app， 即係咁嗰只嘅情況啦。嗱，得意嘅地方咧就係第一啦，就係、是、大家咧都首先都係仍然係唔敢講呢、這個，等下你都再可以講嘅，即係話其實呢一件事都已經差唔多係。公開嘅，其實你而家上 YouTube 打一個話咩交友 app， 即係呢一樣嘢啫。哇，當中訪問啊，話邊一種嘅交友 app 係可以有啲乜嘢嘅功能啊？邊一個係要嚟做邊個？大家通常玩呢個交友 app 係火乜嘢啊？即係呢啲基本上咧就已經係超級公開嗰個情況。咁我想都問一下咧，就係、是、可能都同聽眾分享一下，其實而家人玩交友 app 嗰啲，例如心態啊、年紀方面啊，有冇啲乜嘢唔同或者特別嘅咧？ 其實我覺得即係有唔同種類啦。首先，其實有啲人就好 open 可以講嘅，因為有啲人甚至我都識得有啲朋友係可以結埋婚，都係喺交友 app 嗰度識嘅。咁都係當然呢啲就冇問題啦，可以好公開地講啦。你既然都開發結果啦，咁但係的而且確，唔同嘅交友 app 咧又有唔同嘅風格嘅，又或者交友 app 都有佢自己一個 life cycle 嘅，即係通常一開始咧就會好專注喺呢個配對方面嘅，就真係話啊，我真係會幫你揾到伴侶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咧就 耐咗咧，就會變咗一個真係快速配對。 嗯、 我哋講得難聽啲，我哋所謂揾炮友嘅一個工具 嘅。 咁、其實我諗，即係一般人可能對一般人嚟講，可能會難啲理解嘅，即係可能會覺得我、有乜可能就咁喺個 app 嗰度睇下個張幾張相， 跟住傾幾句， 係啦，跟住傾幾句，咁就出嚟可以即係做啲好親密嘅行為咧。咁但我諗其實而家好多人都未必會咁樣諗嘅，即係未必會覺得話我蝕底咗或者點樣。咁其實可能都係大家有需要啊，咁其實就用一個好直接用靠科技去將成個過程變快咗。咁樣咯，咁所以我覺得，有好多朋友可能就唔敢講咯，或者即係唔敢講自己約炮嘅經歷咁樣。譬如嚇，咁、我嘅目的就係想揾一啲朋友係肯講，又我亦都保護到佢身份嘅，咁嘅時候，佢就會更加願意去分享咯。咁一當佢哋肯願意分享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其實都玩得幾開心嘅，幾係咯，幾自由 嘅。嗱，聽到好誇張嘅一啲嘢啦，我喺嗰、那個即係之前聽到啲片段裏面咧，咁啊，其實有一種嗱，我應該咁講，這個意識香港呢個概念咧，其實喺我好似我感覺咧，就好似喺日間嘅香港，或者我哋平日見到香港係一個咧，我哋正正常常啦，所謂嗱呢、這個我哋 call and call 啦嚇，呢、這個正正常常嘅香港，但係原來喺哇，如果用一個電視台嘅畫面，就係、一個黑暗嘅角落，或者一個唔知點嘅角落裏邊，有一個二次元空間咁，有一班人咧就喺度。即係進行緊一啲咧，我哋想象唔到嘅一啲佢哋嘅生活。嗱，但係頭先譬如講到交友 app 嗰個部分咧，我自己理解啦，其實唔同嘅 app 頭先講到啦，都有佢唔同嘅一種生態圈。 係， 譬如佢哋甚至乎有啲佢自己先明白嘅一啲語言系統啦。譬如佢哋，我認知，譬如佢哋咧會有陣時會有啲字眼咧係容易啲，即係揾到佢自己嘅即係。性伴侶啦，或者甚至乎對象啦，唔一定係性伴侶嘅，亦都裏面咧有好多篩選嘅過程啊！呢啲嘢咧係我哋即係如果作為一個普通冇玩呢啲遊戲嘅人咧，我哋其實係唔係好明白，亦都唔係好理解嘅。但係我唔知啊 ，Jeremy， 你有冇發現，或者喺你嘅訪問裏面，或者你平時見到嘅人裏面咧，你有冇發現佢哋呢一種心態啊？嗱，因為譬如我哋以前成日都講緊嗱，阿媽教仔、阿爸教仔、老師教仔女，就一定話嚇。男仔女仔嚇咁快就有親密行為，或者甚至乎咁快結識咧，就女仔必有損失。我哋成日都講呢啲噶嘛。但譬如我即係我睇到一啲情況係都幾顛覆性嘅，我自己感覺係啲女仔好主動咧。譬如將自己啲身材啊，或者各樣嘅佢嘅要求啊，都寫曬出嚟嘅。嗱，我自己嘅歸因就會唔會係同嗰個互聯網世界嗰、那個？即係可以有匿名性啦，可以有選擇啦，呢一樣嘅即係佢嘅所謂好處啦嚇，就有掛鈎嘅，我覺得即係因為方便啊嘛，即係都可以我可以有個自由嘅選擇權，但係我唔知啊嗱，另外一個層面就係咪而家啲女仔尤其是我特別講多少女仔，係咪佢哋都比較更比以前我哋識嘅年代更加開放一啲嘅咧？ 我覺得即係兩個方向講。第一就是的而且確，你靠呢啲科技咧，係你將成件事係加快咗嘅。同埋你唔好話，即係你唔好話交友啊！我睇上網睇 video， 我耐性都少咗啦。即係你諗下，如果我設計一啲 marketing 嘅嘢或者一啲 video， 你唔可以超過90秒咁樣噶嘛。即係你要一開始嘅時候，你已經 capture 到嗰個精髓，等先可以令對方會繼續去睇嘅。咁其實我覺得嗰、那個。互聯網係會有少少令到大家嘅耐性係少咗嘅，咁所以其實你嗰、那個佢連交友嘅方法都係咯，即係我一開始已經講咗我幾高，即係當然啦，通常會話自己靚啦，咁但係呢個你冇辦法證實噶啦，直至你見到，又或者好多人有直接寫要求嘅，即係我今日想有車可，咁我咪要求要有揸車嘅男士咯，嚇，咁男士可以要求對方係某一啲年紀嘅，某一種特定嘅身材嘅。高即係高嘅好，瘦嘅好，即係其實一開始已經可以將我要嘅條件寫曬出嚟。咁中間大家需唔需要話好夾啊，傾唔傾到偈啊？咁反而呢啲可能會其次。咁我呢個第一。咁但係第二，我想講就係、女性方面都係，即係其實大家可能會 用一啲我所謂守舊啲嘅角度，就可能會覺得啊，女仔 post 啲性感相出嚟，好似好蝕底啊。又或者可能同啲陌生人有關係，即係可能就等於佢蝕底啊。咁、我諗其實而家個社會未必係用呢個方法去諗，或者佢哋可能都會覺得，即係佢享受嗰個過程，佢都可能冇嗰個耐性。佢追求嘅唔係要拍拖嘅，或者唔係要揾老公嘅，咁佢可能要想中意玩嘅，咁其實佢唔會考慮我哋所諗嘅，覺得自己會唔會蝕底咗俾人或者點樣？ 其實呢、這個如果 Jeremy 你睇係一個進步，因為佢個自主性係強咗好多， 身體自主， 但呢度我都想補充，啱啱我都寫得身體自主呢個概念，我都仲好記得咧，我哋細個嘅年代啦 ，Milsa，、我哋啲女同學咧，我好記得有一個女性朋友同我講嗰個故事嘅，就係咧佢第一套買有顏色嘅內衣啊，有顏色即係講緊唔係肉色唔係白色嘅咧，係佢出嚟工作之後都好拖年，咁然後跟住因為咧佢俾佢屋企人發現，如果有一啲譬如唔好咁複雜啦，可能係黑色啫嚇咁嘅一啲內衣褲，而家可能係好普遍，甚至乎你而家見到好多啲年輕女士咧，佢哋擺喺 即係嗰啲 IG 啊、Facebook 啊，佢哋啲相咧相當性感啊，啲船 P 啊，咩情況都有嘅。甚至乎佢哋會自己嗱，一間我哋都可以即係講下，譬如佢會自己邀請一啲攝影師幫佢影一啲咧所謂性感嘅。以前我哋好難想象噶，即係一定係諗到呢啲，一定係啲唔好嘅女仔啦。咁但係而家咧有啲，甚至乎我都見唔少咧嗰啲即係孕婦啊，啲大肚婆啲影嗰啲咧都比較性感嘅寫真，我都見有一啲係即係普通。普通人嚟嘅啫，唔系一啲咩明星啊、偶像嗰啲都系咁。咁呢个咧，我哋都会睇到咧，系一个同我哋一路以嚟嘅社会环境、成长嘅背景几唔同嘅状况。阿 Jeremy， 你会点样睇而家呢一种咁样嗱？我哋头先讲身体自主、性别自主呢一种概念，系咪都系一种开放嘅状态咧？ 其实老实讲，我讲咧就有啲尴尬嘅，因为我系去即系我系欣赏嗰一方嚟噶嘛，即系我唔系当事人啦。咁但系如果通常或者我问一啲朋友嘅时候，咁其实我谂好简单啦。女仔嚟讲，第一就好老土就系、是青春流倩影啦。咁其实佢觉得自己呢一方面嘅嘢系值得欣赏嘅。咁亦都见到而家大家年青人都好咩都要影低，即系咩都要自拍低。咁我觉得呢个心态都会有嘅。 甚至乎我哋頭先出面都講到啦，即係以往我哋成日都會諗咧，嗱，譬如有啲即係性感片段啦，或者男女之間嘅一啲即係親密片段咧，我哋用流出啦，即係可能甚至乎可能整手機俾人哋偷咗出去咧。以往我哋成日都諗緊咧，嗱，我哋嘅腦裏邊嘅想像啊，好多人都會覺得肯定係個男仔裝部機喺度咧偷拍個女， 係 啦，我哋成日嘅腦都係咁諗，但係好。奇特或者好令人哋驚訝嘅咧，係其實唔少我哋見到一啲甚至乎上咗即係一啲新聞嘅一啲故事咧，即係甚至乎有啲法庭案件咧，你會發覺其實咧拍攝者咧原來係個女性去做呢樣嘢。即嗱呢样嘢咧，我自己觉得咧都几嗱我用翻唔好意思啊，我用翻本行比较老土嘅角度，有阵时我同啲行家去倾咧，其实我都会觉得我哋有阵时都真系要理解而家啲年轻人嗱，我哋未必要认同啦，嗱我老粗啲啦，但我哋要明白原来个世界真系有啲嘢唔同咗啊！即譬如你点会谂到原来教紧角度嗰、那个女仔系个女仔只手咧？你想象唔到啊嘛！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嗱我哋当然可以套用好多嗰啲道德观念啊。各样嘢去教导啲年轻人，我哋都会咁做。但系实际上面，我哋都发觉原来咧，佢哋认知嘅嘢咧，或者佢哋或者佢哋嘅行为咧，系远超我哋想象啊。譬如我哋头先讲紧一啲我另外一个好记得嘅你访问过嘅嘉宾咧，就系嗰啲咩绑绳嗰啲啊， 性博 系啊， 系啦系啦，性博师 系啦，咁。即喺我嘅角度嚟讲，哇！嗰啲似乎系一啲好極致或者好極端嘅一啲性嘅，甚至乎一啲我哋叫做一啲，我唔可能用異常呢個字啦、但系總之都唔係咁常態嘅嘢、我真係想象唔到原來女仔會做呢樣嘢。 其實係嘅，你甚至話即係你影寫真咁，而家都好多係女攝影師嘅， 即係所以我覺得其實就即係當然啦，我頭先用咗一個好簡單嘅方法去解釋啦，就係、是、青春流線型啦。咁但係其實對好多女仔嚟講都係一個身體自主，即係佢控制自己嘅身體，佢唔俾你嘅概念去框住佢點樣去表達佢自己。呢、这個都係好重要，咁同埋尤其是我哋講成磅啊，或者講一啲我哋叫人體嘅寫真好咯。咁、其實即係做呢種藝術嘅人係想用一個藝術嘅方法去表達嘅。咁當然啦，你一個藝術品創作出嚟，你係點樣睇？你係用一個我哋所謂 erotic 嘅方法去睇，定係你真係欣賞嗰、那個可能身體嘅線條好，或者嗰個美觀好？咁其實都係即係消費嘅人嘅角度咯。咁、但係從佢哋嘅角度，其實可能係好 empowering 嘅。 嗯，因為我都覺得係頭先阿周 Sir 講開呢個性博 係 嘛得意嘅地方，我冇記錯咧，應該講嗰個都係女嚟嘅， 係女嘅承博師， 係啊，女嘅承博師咁樣。其實咧，我都喺度諗緊，乜其實喺香港嗰個情況咧，有冇咁樣覺得咧？女嗰、那個嗱，我又係好似頭先阿周想講啦，先唔好你贊成唔贊成嗰樣嘢啊，佢嗰個嘅行得前。或者嗰個嘅解放程度，其實某程度上咧，覺得喺香港咧，比個男嘅咧係仲更加相對上少束縛。你諗翻咧，如果你話一個男，佢公開話自己，我成日都睇啲日本愛情動作片嘅，定係點樣嘅情況咧？佢可能自己都有尷尬。如果大家都仲記得嘅時候，很久以前有個男明星話自己睇過，已經。講到好似係好爆啊咁嗰只，但係其實好可能大家呢件事，大家先你都睇緊嘅嘅一個情況啦。但係你諗翻咧，而家咧嗰啲女肯出嚟，去同大家分享或者講，我咁樣啦，叫個男嘅，不如佢都中意睇嘅或者點樣嘅情況，肯唔肯出嚟同人講，我覺得可能難啲。 但我另外咧，我亦都覺得咧，其實如果你諗翻咧，即係當然啦，男仔做呢一啲嘢，咁好多可能係攝影師啊咁樣，即係影女仔就好正常啦。咁但係其實其他嘅一啲性嘅主題嘅專業咧，好多時候都係女性嘅，即係譬如你頭先咁講啦，即係可能性博士啊，咁佢負責做一啲 erotic 嘅嘢咧，好多時候可能啲學生會覺得。女仔師傅可能仲會 comfortable 啲啦，我哋可能所講。咁但係其他嘅一啲講性嘅專業嘅人士咧，其實好多都係女仔嘅。譬如你見咧一啲性商店嘅老闆啦，可能會介紹一啲性玩具嘅，好多都係女性，甚至做一啲性別研究啊，一啲可能我哋講 gender 嘅題目啊嘅學者好，一啲呢方面嘅呢啲界別嘅 KOL 好多都女性嘅，咁又話甚至一啲性嘅小眾咯，咁其實我都唔知係咪因為大家會覺得從聽一個女性講係會覺得舒服啲，即係可能男仔講下你就會覺得佢講緊鹹濕嘢咁樣咯。我覺得有少少呢個情況。 咁啊，唔經唔覺咧，第二節咧又完咯。嗱，而家咧我哋播呢隻歌咧，啊我揀嘅《突如其來的心跳感覺》啊，係啊 Anson Low 同埋啊 Ian 啊，呢隻歌咧反映到一件事，就係呢套劇咧，其實喺日本即係上畫嘅時候咧，呢個《大叔的愛》咧，其實都係講緊同性戀啊。呢、這個 BL 啊，咁 BL 而家我諗慢慢大家都覺得冇乜特別嘅，而家呢刻嚇 係先接受咗添， 係啦，咁尤其是呢套劇出街咗之後咧，但係實際上如果你諗下呢套劇喺十年之前喺香港咧，我估都應該大量投訴都唔定。咁啊，我哋細心聽只歌，聽緊第三節再見。 视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而脉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神让我想最不可解的一课？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你定义。 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一人似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东涌福朋喜来登酒店今个月先后有两名检疫的住客确诊，并且发现两人有共同的病毒株，基因排序一致，他们住在酒店十五楼双轮的房间。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在十一月一号至到六号期间，在涉事酒店检疫和确诊者同住一层的住客要送往检疫中心，初步涉及54人，其中大约30人仍然在酒店检疫，大约20人已经完成检疫。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其中一名住客检疫期间使用单车机做运动，相信他喷出带有病毒的空气再传染给隔离房的住客，而对方在开门的时候未有戴上口罩。政府晚上宣布加强属于豁免检疫群组的机组人员防疫安排，包括规定所有本地机组人员接种第三针疫苗，加密本地货机机组人员回港后的检测次数至到每日一检，另外会对他们在医学监察期间的活动施加更严格的限制，并且定明更清晰的指引等。运输及房屋局相信有关措施能够进一步管理风险，同时维持往来香港的空运服务和必需品的供应。不过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就质疑措施的成效，认为政府最好取消返回社区的机组人员免检要求。西九 M 加博物馆今日起免费开放俾公众参观，截至挨晚六点，有超过13300名观众入场。博物馆宣布听日同后日唔接受冇预约嘅市民入场。对于部分藏品暂时未有展出，有入场参观嘅市民话，如果作品可能违反国安法，就唔应该展出。亦有市民希望馆方唔会审查展品，认为艺术应该同政治分开。M 加博物馆馆长华安雅表示，会跟从法律做事。西九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表示， M 加博物馆的馆藏有其中四张透视研究系列的作品，全部属于捐赠。博物馆亦未有打算购买透视研究系列其余的作品。他表示，是否将藏品展出要视乎有关藏品是否符合主题。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方式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习近平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与世界和亚太各成员分享中国发展机遇。习近平提到，经济技术合作是亚太经合组织重要合作领域，应该加大投入力度，确保发展中成员从中受益，为亚太地区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财经消息， 道瓊斯指數報35,954點，升3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655點，升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93，日元113.91，瑞士法郎0.922，加元1.256，人民幣6.381，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45，澳元對美元0.732，新西蘭元對美元0.7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861.96美元，卖出价是1,862.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相当温暖，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起走过。 我好多谢美儿咯，佢唔得闲咁啊，我终于咧可以坐下佢个位咯，系啊， 暖唔暖啫？ 而家开始慢慢要习惯下，同埋开始要学习下佢嘅优点啊， 系， 因为其实美儿姐姐我好中意佢嘅。 逢星期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杨少雄、宝佩如一起走过。 行政长官发表咗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张凤平。 张大春的《我妹妹》成书是1993年，据说当时成为第一本进驻了便利店的文学书籍。而在2007年推出新版的时候，这本书又成为了不一类中的推荐读物。更蔚为风潮的原因，或者同书入面对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批判有关。 主角大头春有一个道貌岸然的父亲，平日喜爱高谈阔论，将弗洛伊德的学说挂在嘴边，还是婴儿的妹妹平日只是懂得打嗝和傻笑。但有一次当父亲又来抛书包的时候，妹妹居然呕吐，父亲令人作呕的行为还包括精神虐待母亲，她那条三寸不烂之舌对外是用来魅惑愚众，甚至发展婚外情，回到家就不断说服妻子相信自己有精神病，最终搞到母亲神经兮兮，竟然对仔女讲出我真是有病，不信你们去问下爸爸。 爸爸的恶恨或者是由上一辈教育出来的。当大头春的爷爷引用圣经入面，没有比蛇毒更毒的，没有比妇女发怒更暴敲的来到侮辱妈妈的时候，妈妈都只是一念温顺地接受。 就连大头春自己都曾经将一个又一个女朋友视作泄欲对象，开口埋口都用马子来称呼他们。直到妹妹未婚怀孕，大头春陪她去到诊所做流产手术，一条小生命的结束成为大头春的忏悔启蒙。 虽然听起上来说教的意味很重，但是张大春就有能力写到不落俗套，在探讨沉重议题的时候穿插有趣的情节，适时又会搬出大头春式的幽默语言。这本书就好像每个人的青春回忆一样，虽然苦乐参半，但是回头再看仍然会讲出值得这两个字。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妹妹》，作者张大春，由印刻出版社出版。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第一宗的输入个案就讲他是打了三针的新冠疫苗及后就确诊。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 打了疫苗之后你那个保护性是提高了，但是呢不是代表你的风险是零，不代表你不需要戴口罩或外人卫生各方面疏于防范。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月12号星期五晚，广东广西今晚的题目是意识香港。不经过到第三节了，在我们之前的两节里面，我们都希望都给到大家一些概念，即是进入了一个我们平日很少会接触的一个在香港里面真的存在的一些空间。当然我们始终都是隔了重，我们都没有邀请过那堆 Jeremy 我的嘉宾， 你的嘉宾，因为他们很多很得意的故事。我自己会这样想，我们我都有少少擔心嘅，開頭做呢集嘅時候，會唔會喺做呢啲題目嘅時候咧，會俾人哋覺得我哋嗱四個大字啊，嗱上綱上線嘅人就會諗噶啦嚇，晦淫晦邪啊，即係我哋係咪教人哋去講呢啲嘢嘅咧？但係我諗我哋另外一個即係責任啦喺呢度就係咧，讓大家即係有聽到呢一啲嗱，我哋你見到我哋都即係好多位都係去 頭盔啊， 頭盔都好緊要噶啦。咁但係實際上面咧，我諗即係大家要有一個平衡啦。當我哋去認知呢個世界有啲咁樣嘅事嘅時候咧，唔代表我哋贊成啦、鼓勵啦、吹捧啦，只不過係真係有呢個情況出現，而當我哋有所認識咧，我哋先可以做一個適當嘅應對啦。我哋啲頭盔戴到咁大啦，咁啊，喂，我哋最後一節咧，我覺得我哋都可以講多少少咧。嗱，唔單純睇嗰啲嘉賓啊，我哋譬如可能我哋一啲嘅生活經驗啦，我同阿 Muse 我自己譬如教書，或者我會見到一啲出面嘅一啲過程啦，甚至乎可能阿 Muse 你去做好多唔同嘅工作嘅時候，你都會見到好多香港好特別嘅一啲現象。我都覺得我哋可以一間都講嚟，即係仲有少少時間都講多少少。其中有一個現象，我覺得都幾值得講嘅，未必係同阿 Jeremy 介紹啲嘉賓有關嘅。就係、是、咧，譬如好多人咧，原來係好多時夜晚會睇一啲咧，即係網站嘅嗱，唔係講緊嗰啲色情電影網站，可能係一啲咧嗱，如果國內都好多嗰啲直播啊，嗰啲網站咧，原來我唔知道，我之前同阿 Jeremy 傾過一個即係情況，原來好多人會喺呢啲地方裏邊，我形容係沉迷啊。阿Jeremy， 你係咪即係都有呢啲認知啊？呢方面， 我自己就少睇嘅，咁但係我諗即係我既然做得呢啲節目，咁我都要即係瞭解一下啦。但係 辛苦你啊，真係辛苦你， 辛苦嘅。睇女仔就舒服啲咯。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幾點啦，即係當然啦，你上網睇一啲可能我哋鍾意睇嘅女仔，咁梗係開心啦。咁但係同以前唔同嘅就係、是、可能我哋睇色情電影又或者點樣都好，係一個單向嘅關係嚟嘅，即係只係我自己睇，咁我就自己好開心。咁但係如果我哋講嘅一啲直播啊嘅情況嘅，就會變咗係。對方可以直接同我講嘢嘅，咁當然啦，我唔係講緊啲鹹濕嘅嘢，即係當然鹹濕嘅嘢都有啦。咁但係其實可以有一個互動喺度嘅，咁就會做到一個情況就係嗰啲呢啲 app 咧，佢係會製造到一個情況就係大家要鬥俾錢咯。即係我可能要俾多啲錢咧，阿主播咧就會容易見到我，咁佢就會同我講嘢啦，咁樣。又或者即係當然再進一步嘅呢啲 app 可能會做到就係、是、啊我俾可能大家集體俾錢俾到某一個地步咧，阿主播咧就會做某一啲動作啦，咁可能唱首歌啊，甚至做一啲性感啲嘅嘢啊，咁都會。咁所以其實嗰個玩法其實真係已經千變萬化嘅啦，而家。 我喺度諗緊咧呢一個嘅嗱，其實直播頭先講直播文化呢一個咧。 其實在其他地方，即係其他的一個層面或者行業裏面都有啦。即係例如可能你銷售啊、買衫啊，即係各樣嘢都能夠做到啦。即係因為我諗係嗰個即時性同埋嗰個互動性。當你提出一個嘅要求，而嗰個要求係得到一個回應，或者當你例如啊。你有一啲嘅所謂貨金，就即係其實如果從一個概念啲嘅層面，即係話，當你提出一啲獎勵嘅時候，而你即時得到回報，其實嗰一樣嘢係好刺激嘅，因為你係證明到自己做嗰樣嘢係能夠做到一啲唔同嘅影響啊嘛。咁所以我諗緊就係、是，喂，其實呢一樣嘢咧，我先唔好理佢裏邊嘅內容係點啊。其實個沉迷度係會好高嘅，我嘅意思係即係話，佢嗰個情況咧，甚至乎有時比起打機咧，係更加即時性。 嗯、 即係我意思係，例如我打機，我可能貨金，我買一啲嘢，咁我未必可以即時話發揮到好極致地覺得好值錢啊！即係嗰樣嘢我終於做到。但喺呢啲直播裏面呢，即係你話貨金唔提出要求或者點樣嘅情況呢，對方就真係即時回應。我喺度諗緊呢，即係嗰、那個而家嗰呢一個咁樣嘅我睇呀、那個生意呀、啊、或者咁嘅形式呀、啊、其實嗰個流行程度會有幾多呢？又或者呢一啲咁樣嘅直播，關於呢啲可能係程式嘅一啲嘅互動，其实同交友 app 咁嗰个情况、那个关系又有冇喺度咧？ 我觉得同交友 app 嘅关系就少啲，咁、 嗯、 但系咧， 即系通常佢哋系好割地分开两回事， 系分开嘅。即系我谂你好难会话睇直播可以俾钱俾到你真系识到个主播嘅，即系我觉得呢个情况少啲啦。咁、嗯、但系如果你讲头先呢个直播嘅呢、這个即系生意模式咁样先算啦。其实而家有好多一啲唔系直播，但系可能系网站。可能講緊一啲 Patreon 啦、OnlyFans 啊，即係呢啲平台咧，就佢哋好得意嘅，即係有唔同嘅 plan 嘅，即係可能話基本 plan 咧，我就每日睇一張淨係俾錢嘅人先睇到嘅相，咁樣先算。咁其實同你普通寫文章都有呢種做法㗎。咁但係而家就可能有一啲係再進階啲嘅 plan 咧，就會變咗哦，可能我啲相再性感啲啦，再私密啲啦，甚至係再貴一個 category 咧，就會係一啲好直接嘅 interaction， 即係可能朝頭早叫你起身啊，有一啲好 customize 係直接俾你嘅啊 ，Jeremy 點點點，即係可能錄個 video 唱首生日歌俾你聽，即係咁樣嘅。interaction， 其實那些就最值錢了。 嗱呢度咧令我諗翻一個經驗啊，就係咧有一次咧我去食飯啦，同一個飯局裏邊咧，即係啱啱又有幾個女孩子啦，咁啊完全唔識㗎，咁係好後生，好後生嘅，咁啊後來咧發現咧，突然間佢哋即係因為去個朋友屋企食飯啦，咁後來就發覺佢哋咧喺間房度就換衫啦，原來咧嗰幾位咧係直播主嚟嘅，喺同我食飯嗰刻嘅過程裏邊咧，咁啊大家傾偈冇乜特別啦，咁其實係即係鄰家女孩，我叫做即係好。普通嘅，你喺街度隨時，你喺旺角咧一個招牌可能掟到好多個落嚟嘅。咁但係咧，原來當佢換咗套衫啊，當然未必係好性感嗰類啦。但係咧、你會見到佢咧，原來好熟練啦，即係佢真係喺我哋面前一間房啦嚇。咁啊，依間房裏邊佢就原來做緊直播嘅，咁佢就好熟練咁喺度咧，就做緊一啲即係譬如我哋平時可能喺直播裏邊睇到嘅，可能係跳舞啊，或者、即係。即係總之唔吸引一啲觀眾嘅一啲動作啦。咁你我第一個感覺就我都幾震撼啊！第一個反應係哇，原來係同我生活可以咁接近啊！我冇諗過原來呢幾個女仔行出街，我真心唔會諗到佢原來係做緊呢一種行業嘅。但係原來佢哋係可以咁即係咁近呢度咧，令我諗翻有陣時我自己去即係接觸好多人嘅時候咧，我都會諗緊咦，原來喺裏邊譬如頭先講緊賣相。即係原來而家有啲行業咧，嗱係啲男仔女仔我都知道有嘅，因為有啲男士可能係佢可能身形比較健碩啲，咁佢可能都會賣自己啲嚇啲相嘅。咁我其實老實講，我都冇特別問究竟佢買佢啲相嘅人係男定係女啊，係咩人，我就即係講佢自己都未必知嘅。咁但係同一時間亦都有好多年輕嘅即係女仔啦，我都知道佢哋可能都會透過賣相啦，即係賣一啲可能我唔知會唔會性感。啲嘅相啦，因為 我始終唔係買家，我就唔知啦。但原來佢哋係好多喺呢啲你可能叫做一啲行業啦。嗱，喺以前我哋嘅年代咧，就會覺得唉死啦，呢、這個人咧可能誤入歧途啦。咁嗱，我哋當然可能都會用呢個角度，我自己譬如做輔導啊，做我哋可能都會諗呢啲角度先啦。嗱，但其實咧，我特別想提出嘅就係點解今晚我要講呢個 topic 呢，原來呢啲所謂意識嘅朋友啊，好似好獨特嘅，我哋講到好似好奇怪咁，甚至乎將佢歸類為一種好異常嘅嗱 abnormal 曬咁樣啦，當係，喂，原來喺我哋身邊好近嘅可以，咁所以我哋點解可以唔認知呢個情況？嗱，當我哋知道咗原來有呢啲嘢嘅時候，嗱，當我再老土啲啦，譬如家長咁樣嘅角度，喂，你都可能要知道個女仔，你自己个女，你自己个仔，究竟佢平日嘅生活系点？嗱，譬如有一集咧，我记得我听过 Jeremy 嘅节目里边讲到嗰啲 yoga pants， 即系嗰啲瑜伽裤啊，即系原来咧有啲妈妈咧对于啲女咧着瑜伽裤咧系好有意见嘅， 系好有意见嘅，即系可能某一辈嘅家长咁样啦，就可能见到自己屋企即系自己仔女咁着得。 好貼身， 佢覺得好貼身、好性感啦。咁佢哋真係會俾好多意見，可能真係會話、啊：你去邊啊？你而家從事啲咩唔正經嘅行業啊？咁樣咁其實係會有嗰、那個家庭嘅壓力嘅。咁但我又有陣時又會覺得可能有陣時越屋企越係有呢啲壓力咧，就可能越係會想。做一啲反叛啲嘅嘢，當然啦，我唔係講緊某一個我嘅嘉賓或者點樣，但係好多時候都會咁啊，即係你屋企越管得嚴，你越對呢啲又有興趣啦。 咁啊，同埋咧，我能夠想像到呢件事情發生，而且係呢件事係好正常化，即係嗱，我意思啊，比拍片我頭先我哋自己無論係咪外咪後講我都難想像嘅。因為咧的而且確，呢一樣嘢咧係好能夠提高到自己嘅即係自尊心。 嗯， 我意思即係嗰個自尊心嘅意思，即係自己受重視嗰種自我價值。即係諗翻就係、是、我只不過做一啲嘢，咦？對方中意，跟住我不斷地吸引啦。我唔計佢當一個生意嗰啲嘅情況先啦，即係嗰啲就好直接啦。但系你话好似头先阿周 Sir 话见到喺嗰度，跟住可能系我做一啲动作系吸引啲，令到对方系会开心啲，可能多啲 like 或者多啲唔同嘅反应嘅情况。其实嗰种咧系叫做同我出个 post， 跟住大家揿 like， 其实系原出一辙，只不过咧佢嗰个嘅对佢自己嘅一个自我价值更加大啲，因为佢对方嘅反应咧系更加大，同埋更加直接。呢一样嘢我认为系我能够想象到嘅，同埋咧呢一样嘢系会好正常化，系因为佢的而且确唔觉得我只不过做啲嘢，人哋觉得我重视，点解我咁大问题咧？系啦，即系当你呢样嘢如果摆喺呢一个层面睇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好正常，因为系每一个人都会中意做咗啲嘢出嚟之后。大家是受重視，令到我的自我價值是會提高的。咁所以我相信呢件事是會即係越趨正常化或者越多咯。因為咧，其實的而且確咧，呢一個喺年青啲嘅層面裏邊咧，其實已經唔係一種好需要禁忌。其實呢個禁忌仍然都係喺。即係年長啲，我哋呢 啲叔叔咯， 係咯，即係仍然都係覺得可唔好講咧？應該點講咧？即係包括我哋自己喺外麥後出面啊，咁樣講呢、這個講唔講得咧？不如都撳一撳先，即係我哋自然自己都會係咁樣嘅一個情況。 咁所以我就係專登去訪問呢一啲朋友，就係因為既然主流媒體可能唔方便講啦，咁我哋其實就更加要講，即係了解一下對方嘅心態。其實佢唔係，其實好多時候佢哋唔係有啲咩， 唔係妖魔，即係好妖魔化咯。我哋平時 佢只不過係想，都係想正常化呢樣嘢，等大家唔會每次見到嘅時候都覺得哇，好奇怪，好有衝擊咁樣。其實即係可能對某啲人嚟講，都係一啲佢著衫好係佢舒服嘅，跳舞好係佢中意跳嘅舞。即係其實想大家正常化，唔好用一啲好奇怪嘅心態去睇咁樣啫。 其實我哋講咗成晚咧，其實都係講緊一啲咧性小眾啦，可能喺以前我哋嘅角度啊，有部分係性小眾人士啦， 係都有， 或者係一啲叫做點解叫異色啫？呢、這個題目其實都充滿歧視嘅。嗱，好老實講，我臨尾都開翻呢、這個，即係點解係異咧嚇？咁、啊、但係問題咧，我又不得不承認咧，喺成個主流社會裏邊咧，我諗好多聽眾聽到呢度，如果你捱到呢一刻咧，你可能都會諗緊啊，你幾條友仔究竟，尤其是嚇、啊、我哋兩個上次主持，究竟你咩居心、講呢啲題目？是不是都仲系嗰个悔淫悔邪，系咪呢一种心态？但我必须要提出嘅就系、是、咧，我哋讲紧呢一班好，即系所谓小众又好，年轻，我成日讲年轻呢个字啦，唔代表真系纯粹年轻人噶，年长都会有嘅，我知道。但系我哋必须要承认一个现实就系、是、咧，而家喺个社会里边咧，越嚟越多人大胆去表达佢呢种，你当系小众啦吓，或者系呢一种佢自己对于性嘅概念啊，佢自己嘅一种谂法出嚟，佢哋系好愿意、好大胆咁去公开分享。包括喺佢自己個人嘅網站也好，或者甚至乎上即係一啲接網台節目去傾又好，甚至乎各種唔同嘅情況，有啲係搞 campaign 添，即係佢有唔同嘅動作去俾到我哋知道佢哋好想離開所謂嗰、那個一個唔係主流嘅，或者甚至乎一個小眾嘅區域，佢想俾更多人睇到。我哋面對呢一種衝擊，所以我問緊個態度。我估我哋第一樣嘢咧就我哋老土啲啦，我哋未必第一樣嘢就先做批判，但我覺得我哋第一件事可能要先認識。 認識啦， 係啦，起碼你聽一下，譬如有啲字眼你都未明白。吓、啊，我原本想做一个咧，即系读十个相关啲字咧，然后跟住叫大家问下知唔知咩嚟。不过后来我就放弃咗，因为我都就系一开头咩都未做，你整呢啲嘢仲 有啲冲击， 有啲冲击咁唔好搞啦。咁但系我自己觉得都值得大家咧，系真系譬如有啲嘢都越嚟越主流啦，或者一啲网台啊、网台节目里边都有唔少呢啲嘢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先认识啦，我哋可能第一下未必赞同都唔定，但系起码有个知字先咯。 嗯，我认同啊，即系其实我都系想打出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如果大家有嗰个批判咧，其实就大家嘢好多嘢去认识唔到。你一开始批判咗，你已经唔接受佢嘅时候咧，咁你更加难认识啦。同埋咧，即系我觉得咁样讲咧，好似好认真咁样啦，但系其实咧，你如果唔识嘅时候咧，当有一啲议题发生咗，甚至系一啲法律嘅嘢，甚至系政策嘅嘢咧。好多人是缺乏那个知识去讲。譬如讲得比较严重啲，可能之前有一单TB 嘅强奸案呢、我发觉呢大部分嘅讨论呢都系流于好表面，即系讲哇点解会唔知道对方系男人。 是啊，跟住话肯定扮嘢啦，即系类似就系大家都系留意呢个层面。 即系可能对于个受害者，即系 alleged 嘅受害者，即系好有怀疑咁样。咁但系其实我觉得系大家未必好了解。譬如因为呢一单案咁啦，佢牵涉好多嘢。首先交友 app 啦，即系大家你唔了解交友 app 嗰个 dynamics， 佢哋点样玩啦？点样去认识人？点样去约出嚟啦？對方亦都係性小眾咯，咁其實大家香港人了唔了解性小眾嘅需要咧？又亦都當中亦都包括可能譬如佢哋可能牽涉一啲我哋英文叫 bondage 嘅一啲癖好啦。咁大家又了唔了解即係呢個圈子嘅人佢哋中意啲乜嘢，同埋點解要用呢一個方法去做咧？當你全部都唔了解嘅時候，你就只會大家都覺得好奇怪咯。点解会咁样发生呢？其实完全系缺乏咗去讨论嗰件事嘅能力。 其实官都唔易判啦，而最终成为一个案例，所以即系当中牵涉嘅事主都对呢件事都可能好大争议或者不满。 系啊，但系好多时候即系个讨论就会偏向咗某一边咯。 好啦，唉，唔经唔觉咧，呢个题目咧，我觉得。即係好似啱啱開始咁啊，不過唔緊要啦嚇，我哋有機會再討論。星期日咧老店咧，我哋有題目咧叫做科技與魔法啦嚇，主持人咧係馬鼎盛啦、岑日飛啦同埋萬玉麟噶。咁今日咧送上最後一首歌啊 ，Muse。 系啊，咁啊，好少歌咧会直接咧同呢个性系会有少少嘅关系同埋暗示噶。咁呢首我相信系唯一其中一首咧系好出名嘅。咁啊，春光乍泄。 总不及两手轻轻满身汗颜。再见日光之后，欲望融掉以后，那表情会否同样温柔？依恋情迷极易流逝，难耐这夜春光浪费。难道你可遮掩着身体分享一切？越是期待越是美丽，来日再用春光代替。难道要等青春全枯萎才得到一切？你我在等天亮，或在沉默酝酿。